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37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刚刚看到稻草人在21点55分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卡，然后接着看到了他为我们的节目添加了标签，发现原来稻草人期待的今天晚上应该是一个男生的出现，所以稻草人应该已经看过了男生视角周准的陪伴。而今天到了周六，又是杰克唐和大家相伴一个小时的时间。说相伴，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互相陪伴，除了我陪着你，也看到了你们和我的相伴。谢谢你的二牛以上线送的爱豆，还有稻草人送的掌声。好久不见了二牛。稻草人，其实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要说一个跟稻草人有关的故事。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特别流行写笔名什么的吗？我曾经还有过一个笔名，就叫稻草人。因为那个时候还假模假式的拿了一个自己精挑细选的特别漂亮的一个本子，在上面认真的写下稻草人文集。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居然自己觉得应该可以要写一本文集。当然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和很多曾经有过那种作家梦的少男少女们一样把它变成了只有前几页的一个普通的笔记本。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稻草人这个名字的缘起，是因为那本所谓的文集的开篇，我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来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特别矫情的一段文字，夜深了，稻草人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类似啊，他有点感伤于自己没有去经历过，但是又曾庆幸自己不曾拥有还是什么的，不太记得具体，但总之就是稻草人也是人，但是他却没有一颗心，于是他更多的是一种观察的视角。怎么样，听上去有点高深吧？言归正传，看到了稻草人送的喜欢你，是我刚才的那一段关于稻草人的表白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吗？还有向日葵，谢谢二牛，好久不见，我来了。还有一根烟的时间，欢迎你，寂寞如酒，刘奇阳等等等等，小小迷迷。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是云里雾里的在想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也许你是刚刚旋开收音机的旋钮来到了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就是十点答录机。之所以强调了收看，是因为我们是一档可视化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是刚好在空中 和我们的声音相遇的话，你想看到主播，电台主播在电台直播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话，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找到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睡不着的小伙伴们。周六晚上的十点钟，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收听十点答录机，我会猜想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什么样的心情让你去选择一种很自然放松的方式，而不是在周末晚上的休闲娱乐好时光。当然我们也是一段好时光，只要你愿意去感受。一个奔波忙碌的工作日之后，终有了一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了，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自己过的呢？非常希望看到你们的留言。那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来进入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第一之后，也要吃点好的。燕窝，来自苏打绿。 我让眼泪作为炖汤粉，甜美着眼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新鲜。你的嘴像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就不在乎。 的唱出来也是不错的一种自我照顾的方式啊。谢谢稻草人又送了掌声，看到了称赞，一无所有奋斗称赞，滚不是杰克糖。十点来录机是一档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都会和大家准时相伴的题，一个求救。当自己真的精疲力尽的时候，心力快要耗竭的时候，怎样才可以进行有效的自我照顾呢？是吗？重新开始这个名字好像 给了我们一个思路。所谓的自我照顾，有的时候是物理上的，但是有感而发的某种情绪和情愫。哎，这么说好像有点抽象，我们不如把它还是幻化成具体的一些方法。我刚才也看了一些其他人的方法，然后这样，我就当抛砖引玉吧。我先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方法，就是所谓的自我照顾的方式。睡觉是最简单并且能够立竿见影的，而且我的睡觉方式是属于秒睡，并且就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曾经我们家里人一度就是很不放心，以后我就是其实我拿汽车的本已经有段时间，然后突然间困意袭来，就可以趴在桌子上非常香甜的睡一会儿，一直到可能咖啡厅的老板拍拍我的肩说小姑娘没事吧。当然我知道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种很奢侈的炫耀，因为也会有朋友说自己别说什么时候都能睡了，就连该哎呀，晒太阳的猪猪关注了主播，还有面朝小河有夸主播的口才太好了，真的是这样吗？但是主播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are my soul.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Never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又来了，看到了 Claire 小 C 也又来了，谢谢你送的女神还有你的分享。大概每个在异乡的人最先学会的便是照顾好自己，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记得好好照顾自己。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有伴侣相伴，我们都应该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或者你已经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的宝宝，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长大的。那么所谓的自我照顾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是记得在自己低落的时候可以伸出双手拥抱自己的态度呀。谢谢小清新送的爱豆，小清新 style。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有没有和你的名字有些相符呢？还看到了幼儿园一班啊的 Chao 维果先生，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自我照顾的方式。刚才杰克他有说自己的一种特别简单直接粗暴的一种方式，就是蒙头大睡。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缺少睡眠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可以不吃饭，也可以牺牲玩乐的时间，但是睡觉一定要。如果在自己很困的时候却没有办法睡觉的话，就会心情很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就是类似于那种起床气，睡不着觉气。当然有人好像因为吃不到饭也会很生气，总之总有一种气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自我照顾。好，我们要言归正传。其实就是刚才 Claire 小 C 说到的，身为一个异乡人，照顾自己真的是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可以让那些爱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不至于去担心我们。其实照顾好自己是对他们最好的照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照顾会偏向于一种逞强。我们逞强的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们逞强的至少去跟家人说，放心吧，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一切都井井有条，一日三餐还有清洁所有的衣服，差不多每周洗多少次等等等等的这些琐事都在和家里的人念叨，为的是让他们不用去担心自己。但是把身体照顾好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心呢？比如说收听十点答录机也许就是一个照顾心灵的好方法。我知道来到这里的朋友们一定都学会了这个方法。谢谢小清新 style 说声音好好听的小姐姐。诶，其实好像唱歌的人，一首很熟悉的旋律，老歌了，声音的话也是我喜欢的，不做作，很真诚。有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句话说出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又很难，很难来自 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在门之外，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孤立，不再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闭上眼，仍然不知寂寞，趁着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场惨败。 很难，来自张震岳。真的很难吗？当然，如果知道自己的所有的小目标都完成了，便会踏实睡去，不知不觉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永远都照顾不好自己。诶，我在想，这就已经可以支撑他精力满满、活力充沛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睡眠啊，真的是非常让我这种很多事情先完成再完美，好像听上去很容易，但是还是很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马上就要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眼睛的声音，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刚才说的有点多，所以我打算听首歌，让大家的心不用听那些大道理，不用去被那些理性所占据，有的时候听听歌，彻底的把自己的心情去感受。十二楼的莫文蔚，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 趁着这个 break， 清清自己，对，我是电台主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 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你犹豫假装心的年轻，终于哭哭。 想象一个画面，就好像刚才小C说的，在十二层看着楼下的街景，去体味，去体会，去观察，然后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这跟我们今天的自我照顾的话题真的是非常应和啊。十二楼的莫文蔚，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十二楼。而我在五楼的直播间和你一起互相陪伴，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不知道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可以引起你的一点点的小小的感慨，或者是一点点的思考都可以。哪怕你今天还没有一个答案，哪怕你今天还没有想好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的照顾自己，但至少算是给自己提个醒，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杰克唐，今天晚上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就让我们来互相安抚，互相照顾，同时呢也给其他的有这种自我照顾需要的朋友来出谋划策，把你的平时的一些照顾自己的方法分享出来，也许就会有一些适用的人可以照猫画虎。听广播算不算是一个？当然要算。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不是北京人，但离得也不远，天津的广播也很好听啊，除了相声评书有声小说之外，也是会有一些让我有音乐启蒙的这种感觉的地方。包括那个时候的天津的电台里面就在播那种介绍音乐剧，我还记得什么安德鲁·埃德韦伯，他的很多出音乐剧的声音都是在那里听到的，会觉得听广播是一种很放松，让你充满想象的空间。因为

我们今天说的是自我照顾，因为刚才呢我看到了半日时光的一个小小的是请求吗，还是一个算什么，就是说一下看看主播是不是可以答应，是吧？我想了想，为什么不呢？如果这算作是你的自我照顾的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听主播朗读课文。对啊，小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朗读课文的那个啊，就是什么环节，语文老师会让大家朗读课文。而能够说到好半日时光请求，好的，没关系，不管是什么我都满足你一小段，如果这是你的一个照顾的话。我的南方和北方是吗？能够把这篇文章说起来的人应该是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呀？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的七月节就有其他的班级的小伙伴会朗读我的南方和北方。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刚才百度百科了一下，我们就试着来一下。谢谢香吻。这个电影不太合适啊，再换一个，就他吧。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的可以隔岸观望。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远，远的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就这样吧。啊，好尴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朗诵课文。因为是这种近距离的对着话筒的，所以我没有办法那种我的南方和北方就不这样了好吗，就是大家比较亲近一点就可以了。所以谢谢 John Sky 送的女神，不管怎么样我算是完成了任务。谢谢指尖蝴蝶，谢谢你的关注和你的夸赞。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自我照顾，你们还记得吗？其实刚才的一个朗诵也算是一种自我照顾，因为小的时候的自己想起来还是非常喜欢给大家朗诵诗歌和讲故事的。只是随着当把这个专业变成了一个职业，把兴趣爱好变成了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之后，好像就忘却了最初的那一份喜欢。所以要谢谢，谢谢半日时光你的提醒，谢谢你送的喜欢你情感的抚慰和照顾，也是你给我的。因为你的提醒，我想起来自己最初对声音的那份喜欢。也许之后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而且实际上杰克堂的故事盒就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把故事讲给大家，所以到时候记得来光顾哦。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达罗基的直播间，谢谢张文 Sky 送的女神，还有我想要男朋友，此心光明 A 知己难觅等等等等。我们听完了杰克堂，谢谢你的桃花指尖蝴蝶，听完了杰克堂的朗诵诗歌，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哎呀，刚才朗诵完了诗歌之后，谁是第一个抢的沙发来着？沙发来自金文琪。沙发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另外一层含义的，就是评论的那个沙发已经不记得了，也完全不记得它的出处和最初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是第一个，但沙发还 还是让人觉得很舒服，有一种自我照顾的感觉。 今晚要加班吗？晚餐的食材放在冰箱，可惜我只会煲汤。打翻咖啡在沙发，好像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任窗外飘落雪花，空气一杯茶，春秋冬夏，天道的恋人啊，你舍得一堆傻瓜，千万座摩天大厦，这一语就叫作家。忙碌中 沙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这首歌叫沙发的缘故，听完了之后觉得整个人都很舒服很舒展。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好像不仅仅是我和你之间的相互陪伴了，除了杰克堂坐在这里和大家聊天之外，对，我要把音乐放起来，这样会比较有感觉，对不对？除了杰克堂坐在这里和大家这样的一对一的交流，或者一对多的交流之外，我看到了朋友们很多，哪怕是今天才遇见的朋友，比如说半日时光，还有刚刚说的指尖蝴蝶，我们虽然是第一次相遇，但是你们也是在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还有 Claire 小 C 是老朋友，老朋友和新朋友，大家的一场在十点答录机的邂逅，然后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聊天。我看到你们在十点答录机的留言板上面聊天的感觉真的很好，就好像是我们真的就在同一个时空，然后彼此照顾，好好的给对方鼓励，记得好好照顾自己。这句话说给对方听，也说给自己听。对啊，刚才你们在直播间里面聊得很热闹，有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些自我照顾的方法呢？什么样的都算。刚才我自己说了什么来着？对，睡觉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在一个比如说 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坐在别人的车里，总之我第一次有一个念头说，以后我也想要有一辆自己的车，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坐在朋友的车里，然后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在车上放了一张 CD，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 Dido 的，那张专辑的名字，A Safe Trip Home，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名字，就是安全回家，让我觉得有一辆车就是为了用来听歌的，就是为了用来去自我照顾，去听到那种密闭空间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是类似的，就是要听音乐来进行自我照顾的。当然它不一定非得是在车里进行，哎，有的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公交车上也是会放广播或者是放歌曲的，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一种不期而遇，因为你并不确定你自己接下来会听到哪一首歌，你们应该有这种感觉。而我呢就知道接下来要放什么了，但是我假装不知道好了，就当一个无知的无名的人。这是来自 YouTube 的 One。 Or do you feel the same? Will it make it easier on you now? You got someone to blame. You're saying one love, one life, when it's one need in the night.One love, we get to share it. Leaves you, baby, if you don't care. Did I disappoint you? Or leave a bad taste? 怎么听 YouTube 的歌就会有一种很清朗然后很开阔的感觉。 One 来自 YouTube。 半日时光说，我记得去年我们开车听着音乐在泸沽湖然后环湖，感觉特别的惬意心安。听你说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会浮现那种画面，不知道你去泸沽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季节。我也去过一次泸沽湖，那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应该也算是一场我觉得比较好的自我照顾了，因为其实是挤出来的假期。我们总说时间这么什么怎么说来着，挤一挤总是有的，对吧？对，没错。所以其实只要你想自我照顾，哪怕是一点点的时间， 哪怕是一个小时可以收听十点答录机的时间都是可以的，或者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这最简单的一些物理的动作都可以被称得上是自我照顾。十点答录机，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明天晚上十点钟，杰克堂依然会和大家相伴，所以到时候再见咯，晚安。嗯，张文 Sky， 好好照顾自己，爱护好自己，晚安时光，晚安朋友。 时间在上世纪的夜晚，没有人去发现，想